最终成为了一代豫剧大师。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舞台上程湘玉多么耀眼，到了台下他还是人们眼中地位低下的戏子。他到哪里唱戏都要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压制，今天被军阀逼婚，明天被地主老财抢劫，甚至还让国民党军队扔手榴弹恐吓，这让程湘玉既痛苦又愤怒。终于有一天，这种情绪以最猛烈的方式爆发了，他决定一死了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抗日战争爆发，河南百姓苦不堪言。程湘玉一直在各地巡回义演来赈济灾民。1942年，他在陕西宝鸡义演，此时当地的青帮头子李二爷娶小老婆，指明让程湘玉去唱堂会。 这一年程湘玉18岁，他知道这已经是李二爷娶的第四房姨太太了。他一想到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这是极大的不平等，说什么也不去。但最后李二爷毕竟势力大，不断派人来要挟，程湘玉没办法，还是愤愤地去了。可他这一去也并没让李二爷好过。 可要给你好好唱，我想起想我想了一段戏，孔雀东南飞，两口一块死了那一段戏。一唱这戏，有人说程湘玉唱这戏咒骂那夫妻的，又是砸住了河南的一派不得了了，沾着茶碗茶壶什么东西都朝我身上钻。还一钻我生气了，我一气从那门里头，我一个箭步跳上，腾我可上桌子上，站到桌子上，我的脚扑啦跟那擦壶擦碗都踢到，我就拍着胸口朝姑奶奶这儿打，手枪朝这儿打，我打了一顿骨子在我是手上打，那一天我就把他一下麻下来喝了。 吞了金子是要人命的，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喝蓖麻油吃韭菜把金子排出来，但任谁怎么劝他就是不喝蓖麻油也不吃韭菜。程湘玉从小就是个倔脾气，这时他想起这些年到哪都是受凌辱受欺负，他再也不想活着受气了，他下了必死的决心。就在师兄弟们焦急万分，父母也快绝望了的时候，病房里走进来一个人，这也是程湘玉心里一直在等的人。这个人不但把程湘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最终成就了程湘玉和他的艺术。程湘玉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他，陈宪章，河南郑州人，1917年出生，比程湘玉大6岁，毕业于洛阳师范大学。一个是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一个是唱戏的，程湘玉为什么要等他呢？ 在一次聚评会上，大家正在讨论程湘玉的新戏，而陈宪章不仅有文化，而且对戏曲也很有研究，他的发言立刻引起了程湘玉的注意。 初次相识，陈宪章25岁，程湘玉19岁，后来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就一起讨论戏。程湘玉不识字，而陈宪章经常拿着本子给程湘玉念戏词儿，还总能说出一些程湘玉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那段时间程湘玉总是想，我想找的丈夫就是这样能给我念戏词儿、帮我排戏的人啊。就这样，有文化又懂戏的陈宪章走进了程湘玉的心里。但是有一天，程湘玉却从别人那里偶然听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陈宪章已经结婚了。 陈宪章他当时也有想法，他也很希望我了，但是他当时有老婆，我也知道人家有老婆，但是我心里为啥子对他有意恶爱那我也说不了，

陈宪章激动地对常香玉说，完成了，我们可以回家接孩子了。常香玉突然想起临走时三个孩子哭喊妈妈的声音，她手扶着门框嚎啕大哭。这一年她不过28岁，陈宪章34岁。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常香玉顶着困难做了这个常人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决定呢？ 我是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是被人瞧不起，是下九流，人看不起，对我的人格的侮辱啊，我是最痛苦的是这个事儿了。解放以后马上变了，我这个人格跟大家一样，我是国家的主任之一，我是新文艺工作者，我是演员，我是人。 正如常香玉所说，在旧社会他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但在新中国他是人们尊重的艺术家，他太爱这样的国家了，所以他的回馈也就是这样义无反顾。 1953年，朝鲜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并在板门店开始谈判。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央文化部决定派遣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常香玉二话不说就加入到慰问团中。在朝鲜前线，常香玉和豫剧队面对着天上的飞机轰炸，地上的火力封锁，下坑道进掩体为战士们演出。 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郎？ 我们找到目前仅存的一段珍贵影像，全长不到1分钟，是常香玉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 战士们都听说了常香玉捐献飞机的壮举，因此常香玉走到哪里都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花木兰和常香玉的爱国热情给了这些面对枪林弹雨的铁血男儿最大的精神鼓舞。常香玉带着香玉剧社在170多天里演出了180多场，直到朝鲜战争取得胜利。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壮举也让豫剧随着他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几乎人人都能哼上两句花木兰的经典唱段。 常香玉和陈宪章使豫剧由一个河南地方小曲种发展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戏曲类，常香玉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豫剧大师、人民艺术家和爱国艺人。但是常香玉不知道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我们都知道那场暴风雨最终没有把常香玉压垮，他挺过去了。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挨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呢？常香玉2002年住院时的病历卡复印件上面的信息，入院时间2002年12月25日，8号床，年龄81岁，诊断子宫颈癌，姓名张新山。张新山这个名字是专属于一个人的，那就是陈宪章。这是常香玉和陈宪章结婚那天陈宪章给他取的名字。陈宪章一直都称呼自己的妻子新山，世界上也只有他这么叫他。他一直全身心地照顾着他的心山，没让他受过半点委屈。陈宪章一直是常香玉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他的一个微笑让常香玉挺过了那场最猛烈的暴风雨。那个时候常香玉和陈宪章两个人被隔离开来，常香玉就住在临街的楼上，两个人不允许见面。有一次陈宪章去刷浆糊，这次出来正好经过常香玉住的地方，那时